too proud to ask for help. When you see me beside myself, I don't have to explain it, baby. Yeah, I'm all for picking fights and trying to mend it with the height. 回去了，我们要回到这个清水湾的一个小城，叫做 下午3:30最后一班船返回。不过大圣坐的位置好像有点不好，刚好在美国国旗旁边，所以一路上都被国旗轻轻的拍打着脸庞啊。 如果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还行，然后是一个度假的地方，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今天有点冷， 没办法下海，开了沙子。 整个淡季町有很多这个可以带宠物的餐厅，而且 这家就比较 多，还有分遛狗的区域。 真的来了一只龙虾。 渡船悠悠地回到了蜜月岛，再有十多分钟的车程就来到了名叫淡泥町的小城。淡泥町呢，是不是很耳熟啊？没错，我们曾经去过新西兰的淡泥町这个城市，不过这两个淡泥町还是隔着个太平洋的，大家可不要弄混了啊。